啊 啊，对吧？要么是看看那个现在还属于 SUV 这个销量排行榜当中那个老大哥的这个地位，哈佛， 嗯 ，H6，H6， 嗯，H6, 嗯嗯，然后。又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前一阵儿 H 八 H 九也都是改款升级上市了 啊， 然后终于是说把这个 H 八 H 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等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才进行了一个公布。 嗯、 那 H 八 H 九新款的啊，现在的价格是183,800到231,800，这是 H 八的 啊。 H 九的价格是稍微贵一些，是219,800到272,800。说实话，这两款车型针对于哈佛这个品系来讲的话，我觉得绝对属于很另类的一款， 就是 也很另类的两款， 走了一个第一却走了一个高端路线， 对，它上升到150,000以上的这个门槛了，甚至上升到200,000以上的一个门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都会想着现在出那种大七座 SUV， 尤其是咱们这个国产的那个品牌出的越来越多，所以它在整个的这种传动啊，包括底盘啊，包括你真正开起来那种感觉上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它有什么进步，我觉得大家都很值得期待这两款车型。 嗯，咱们一台一台说吧，咱们先从 H 八开始说。这回 H 八一共是来了九款车型， 对， 然后呢五款汽油的，四款柴油的，然后售价刚才玉雪老师也说了，然后非常可喜的是这回用的是采埃孚的8速的自动变速箱。 对，这其实呢就是本次的 H 八的整个升级啊，我认为最大亮点就是用了这个 ZF 的8速自动变速箱。 哎， 而且它因为是 2.0T 的发动机， 嗯， 所以它是那种横置的，对吧？ 啊、 我记得是横置的，我记得好像是横置的，所以它正好用上了这个 ZF 这个8速。 哦，对对对，这个有的时候匹配不是说你想。 对，你 不是 你 想 用 就能用 哪个变速箱就用哪个变速箱，你要根据你的这个传动的这个结构、 哦， 然后整个的这个配比，包括你底盘的这个构造来进行，这么一个搭配。 我以前脑洞大开，我说为了这个整个车辆的重量配比，我们不行发动机斜着放嘛。后来我想一想，哎，对，变速箱企业不干，它装不上， 它也没法弄啊。它，然后如果你要是斜着放的话，你必须得装两变速箱。你这样的话才变成了左右都是对称的。你看那个2.0T 发动机，这回它也是往上调了，最大功率是185,000瓦，非常高了，我觉得 挺高了。 而且峰值扭矩，我觉得峰值扭矩倒不是特别的大，355，到现在属于那种中上等的水平，并不是最强的那个。 对， 对， 那你要看这个发动机参数的话，250马力，就185,000瓦，355牛米， 嗯， 这个东西在日前目前主流的一些市场上，这发动机拿出来，你看也绝对， 它至少是排前五， 咱 们说排前三可能稍微有点差。排前五 肯定还是分数还是偏中往上的、啊、 对对对，没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而且你要想这个是要推动 H8 和 H9 这么大的一个块头的话，那它往上调是应该的。 嗯， 而且在哈佛百万辆这个下线仪式的时候，不、 嗯、 百万辆庆典的时候， 嗯， 我们是在这个徐水工厂就是做了一回新的 H9 的这个走高环， 哦， 当时还没有上市，只是在这个内部测试，人家也是跟我说了，这个你看啊，现在是配了8速的变速箱 啊， 然后有了这个新调教的发动机， 嗯， 动力要比原先肯定要更 好 了，因为这俩车都沉嘛，所以原先你要是配6速的这个自动变速器的话，传动效率并不是很高，所以它费油， 嗯，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两款车型它相对来讲比原先 嗯 要省一点了， 嗯， 也就是说大家再买 H8 H9 的话就不会再吐槽说这个油耗可能会过高。 嗯嗯，而且我想说的是它那个变速箱换了，而且挡把也换了， 嗯， 随之而来的液晶仪表盘也换了，这是哈佛向整个的全新的设计理念在走的一个这个风格。 我觉得现在国产品牌还是逃不过那种说我要改款，然后就得必须把咱们的配置啊，然后整个的车内的那种豪华感一下子给做上去。其实你要这么看的话， 嗯、 你看这次 H8 是做了一个 电子 算是中期改款了，因为它进行这个变速箱的更换了。如果说再换代怎么办？您现在 H8 换外观设计啊，你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形容说一辆车什么叫大改款吗？ 嗯， 咱得拉个皮儿，轴距有变长，数据有变化，长相得变，对吗？对不对？ 嗯， 这叫大改。 话是这么说， 这样啊，咱们听众朋友也给个什么叫大改款的定义啊，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也休息一下，您可以畅所欲言。 屏住呼吸，秋天的空气有那么暖像你，谁的心情梦在了冬天，从微笑的北极星，命运的时辰，我相信会指引着我和爱上你，就像未知的旅行，幸福不远吗？这一次要勇敢好吗？相信爱是美好的，幸福不远吗？忠于内心的选择，幸运在途经一阵突然出现了，幸福不远吗？坏天气消失不见了， 五月九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中国人保 APP 即可免费领取父母健康体检一份，购买保险还送鲜花礼券。 爱你，我才告诉你，你呢？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快车道新车来了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刚刚说的这个 H8 跟 H9 啊， 是， 然后价位也都跟大家说了，然后刚才抛了一个互动话题，说大家觉得这个车怎么样才叫算大改款。反正 我相信肯定会有比较多的消费者觉得， 嗯， 首先你要把变速箱、发动机包括底盘重新做一个整合 啊哈， 我觉得这个属于比较基础的想法 啊。 然后像你那个属于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就是我把那个外观换了，可能我再换换内饰，原先的一些按键啊，一些造型， 我发动机也升级啊，我涨个一两马力啊。你不知道吗？有好多企业这个涨一两马力也不耽误多大事儿， 这个 电脑微调一组数据。是不是？ 嗯，我估计吧， 消费者不会认可我这种做法的。 不是，你就算是这么算出来之后，它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呀。 嗯， 真是一两马力的话，放在一个车上，你根本不可能体现出来。 所以反说过来啊，我们就通过这个话题的讨论，你觉得长城的这一次的升级其实是给了很大的一个重量级别的，对吧？ 嗯， 因为变速箱换了，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非常有诚意的，因为原先的那个六 AT。大家都觉得传动效率不高，而且比较费油，所以现在换成了这个八 AT， 那采孚的这个成本，就算长城控制的成本非常出色的情况下，那至少比六 AT 要贵吧？ 对， 对吧？ 对， 而且属于加量不加价的这种，叫改款嘛？ 没错，所以说这个还是值得关注的。然后呢？H8 H9 咱们样子就不多说了，然后既然都到这个级别了，配置也都很高，像什么全地形反馈系统啊，电子挡杆啊，低速四驱啊，还有什么经济模式，这些都有。 嗯， 有个问题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于老师啊， 嗯， 这个柴油和汽油，如果你不考虑加油的话，这个车你会选哪个？给你挖了个雷。 如果是 H9 的话，可能是柴油 啊。 H8 的话就选一汽油就行。 哦，你是还是觉得 H8 肯定更偏城市 啊 ？H9 的话，你毕竟是刚性大梁嘛，所以 啊哈， 它不是跟普拉多会有一定的， 就可以出去玩一玩， 对 是吧？ 出去玩嘛， 柴油劲儿大 的这种爆发力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低速扭矩的这个表现会更好。 嗯，就我再我们再延伸一下啊，你觉得长城在这几年，就是哈弗汽车这几年，会不会在这个 SUV 啊，包括尤其是大型的 SUV 里面加电机？你要知道，一台2.0的汽油机如果要再加两个小电机的话，来 支撑四驱， 装电机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嗯、 但你要说它的成本会不会上扬很多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 嗯、 哈佛这个品系并没有打算推出混动的这样的车型、 嗯、 他们可能比如说像你这个想法有可能将来在威上面出现 啊、 哦，应该是可以这样的， 威威九full 什么四驱什么 几就不知道了 好啊，新车来了，继续跟大家关注新车。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您对 H8 H9 怎么看，可以通过微信来发过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也可以发微博，都可以，没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款小改款车型，怎么说小改款呢，凯迪拉克官方宣布凯迪拉克的 XT5 周年庆限量版正式上市了。那么新车都加了一些什么呢？好消息，好消息，新车全系增配了高清流媒体大视角后视镜，仍提供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为35.99至53.99万元。结束。 我觉得流媒体后视镜的话、属于一个算是比较好的配置， 好东西。 对，因为确实第一个是防眩目，因为它是纯电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盲区的这种消除的这功能上做得非常好， 大广角。 但是你要看流媒体后视镜吧，你会觉得会很，就是你初看的话有点晕 啊， 因为你看见东西太多了，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跟显示率也有关， 就是它把左右的这个、就是咱们左后的 C 柱。跟右后的 C 柱全给你进去了， 省了 啊，全省了，你等于是开了一个敞篷车那样的感觉， 其实也挺过瘾的。 对，第一个是过瘾，第二个你真的是不太这个经常看这样的高科技的这个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又看了那么别扭，你好像觉得你不是坐在车里边。 我没机会看过这个真实版的流媒体后视镜啊。 嗯， 但我觉得如果拍摄的那个帧率要是太高的话，看久了还会晕 啊。那肯定的， 就你想看那个什么比利林40帧的，我们就有点、我的眼睛我是跟不住了啊。 嗯嗯， 60帧的我就没敢看，所以我想这个流媒体后视镜这个东西是好，但大家还是要需要试， 就别太累，这些东西就别太累。 哎，但人家这个可以切过来切过去 啊。对对对，你知道吗？这 我不喜欢、我就光学 是。 喜欢我就切过来。 对，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新的科技产品的运用啊，它其实应该是更为咱们的这个消费者使用方便为前提 啊。 你要是真的说大家都使的好像都头晕啊、眼花呀、恶心啊，这可能 那不至 于。厂家来讲的话，就要重新想一下了。 就我只是遐想，因为我没看过嘛。 但是说实话，你看它这个 XT5 的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好像做的没有那个 CT6 的后视镜 那么宽 精致。 哦 ，CT6 的那后视镜是没有边框的。 别，你这个人家是属于中期改款，加量不加价的这一款。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好， 你而且还是年度小改款，还是限量版。 对，现在反正是 对吧？ 是好消息。 反正总之，我觉得这版本要你喜欢的话，应该不错。但据说是限量版，可能卖的也不会有很多，是吗？ 嗯。 咱们。消费者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毕竟看 XT5 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另外一款新车，等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再来说一台新车，这台新车没上市啊，但是我们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 这个 新的 IS 是吧？ 6月3号，到时候深港澳车展不就要来正式开幕了吗？ 是的， 然后到时候 IS 就之前也预售了，然后现在公布出来的信息说有四款车型，什么领先型、风尚型、F Sport 版和这个豪华版。 对，豪华版是应该是最高的 顶配。 嗯。 就我之前的那个 IS 定价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把 F Sport 版本做成了最便宜的版本， 就是弄的最后雷克萨斯只卖这个版本了， 因为其他版本它 不太好卖， 就卖不出去了。 就真的是那个，我觉得这个定价特别合理， 而且 真漂亮。 买 iS 车型的人，他主要看重的是车辆的驾驶性能 啊， 对吧？ 他对有一些细节的小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我觉得没有我 第一是对于配置可能不重要 啊， 就是第二是对于这个车长你后排的这个乘坐可能他也不在乎 啊，对， 所以他只要的是外观跟你内饰的一些，比如说翻毛皮座椅啊， 对， 然后那个整个 红色的 非常好的这个缝线呀、 啊， 手感非常棒的这个方向盘啊，对吧？所以。我认为啊，这一代的这个新的 iS 肯定将来也主卖的是 iS 300 F Sport。 嗯，对，改名了啊，忘跟大家说了、啊。 如果说这款车型， 嗯， 就是它的定价还是以 F Sport 最低33.5万开始起的话，那可能将来这个 iS 这个车型的这个其他几个版本，可能也就逐渐在中国就停售了，就卖 F Sport 就行了、 嗯。 因为整个现在雷克萨斯卖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其实我觉得。iS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先期先这么推，后期不行再调，然后把顶配的版本可以加装一个 F Sport 的顶配版，就是加装一些舒适性配置、 嗯我。我明白。 那么既然你喜欢这个 F Sport 这套件，那你就不如选有低配和高配，你就自己去选。而且这回升级了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可能会挺好看。 嗯， 因为这回的 iS 灯肯定升级了。 对， 就是 而且它的那个前进气格栅它也变厚了。 更小巧一点， 是 我不知道它尾灯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前两天发的那个全新的那个 RX 那尾灯是三个小点儿，刹车灯是三个小点儿，核心是三个小点儿、 嗯， 我还挺喜欢的。晚上的时候吧，它亮度会扩开、 嗯， 然后实际上它刹车灯的亮度不是特别高。 嗯， 你知道啊，我不知道现在我怎么了，我一看到特别亮的东西，我眼睛受不了。 嗯，对，这跟你的这个视觉光学的这个适应能力是有关系的。 可能我 而且年龄越大，确实这个适应能力就越差。 啊，好吧，你要这么说，我就无言以对。然后据说还要加那个 Remote Touch 那个 鼠标、 啊、鼠标是吧、 嗯？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然后另外，我们也在雷克萨斯的官方消息得到了说 ，LS 的350也将在过两天的那个深港澳车展亮相，是吧？ 嗯哼， 应该350应该是当时 LS 的最便宜的版本， 因为 V6 车型。 哦， 最便宜的一个 哦，那要这样看会拉低售价呀、啊。 这是这样这么说的话，反正 LS 应该是小十年吧、 啊， 如果没有记错，甚至十多年没有进行一个任何的换代升级的这么一个动作了。 嗯， 现在来讲，虽然那款车在国内不可能说我卖的特别的好，不可能像现在 A8 一样说你基本上动不动你在北京、上海就能看见一辆。 嗯嗯， 但是。毕竟这也是人家的旗舰车款嘛， 对 你好歹你想这个深根于中国的话，那你必须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所有家当全拿进来嘛。所以 LS 进来，它的象征意义、形象意义，我觉得要大于它的实际销售意义。 还有它这深港澳车展还很巧妙， 嗯，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香港地区还是很多人比较认可雷克萨斯 深港澳车展 啊， 是这样。深港澳车展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这个香港，咱们 我想多了是吗？ 香港的朋友来说， 就是没有优多车是吗？ 可能会有，可能会有，但是你说人家本身到那儿。就是香港卖车是 更 要收这个更多的这个进口费税的 啊， 然后但是在国内有好多你的一些这个合资厂家的这个东西在香港是买不了的，所以它还是有一定区别。 好吧，三五零肯定是进口了是吗？ 对， 那到时候 LS 肯定是进口， 基本是在 基本上 深港车展看，然后就回香港买， 对，没问题。 好啊，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盘点几款新车。您感兴趣的话，通过微信跟我们继续讨论，微信搜索快车道 FM。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